锵锵三人行，今天在两个有文化的人的围绕下，我也觉得我好像有点文化了。一个是咱们曹兴元老师，上次来聊这个《清明上河图》，大家都觉得不过瘾，终于您又回来了啊。还有一个是雷怡老师，您是这个很久之前上过， 对， 当时我还记得啊，这个我们有的锵锵的观众啊，就是拿您这发型还忧您一默，说是达利在我们这儿复活了。西班牙画家达利， 对 对，哎，真正跟达利有点关系的应该说还曹老师，在研究艺术史出身的，对吧？ 差不多五十步百步的距离。 哎，实际上这个雷怡老师呢，今天我觉得啊，你聊这个话题也算有点本乡本土，因为您就是社科院的， 对 对吧？而这个杨绛、钱钟书，都是社科院这个单位的啊，所以呢，怎么说呢？尽管我们有的观众都讲了，说求别聊杨绛，但是呢，我们就还是聊一聊吧。虽然这个杨绛老人呢，105岁啊，他离世，据说他最后的希望啊，就是希望大家别聊他，希望别麻烦大家啊，别这个让大家再关注。这个我看杨绛同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是人民群众不答应的。你看这几天这个娱乐圈，不是娱乐圈，你看我怎么口误说成娱乐圈了，我简直觉得这像是聊成一场娱乐了似的， 红白喜事。 哎，你会说是不是您 高寿的人离开了大行了，那叫白喜事， 白 色的喜事，所以红白喜事，婚礼和葬礼，合适的葬礼是白喜事。 您解得好，而且呢，这家伙这几天的种种形形色色的文章争议，你们两位都看了吧？ 看了一些。 先说说你们的直感吧。 关于什么的直感？ 哎，雷老师，我先注意到你的这个微博了，就是一下啊，就说这个事情啊，从杨绛就聊到了钱钟书，就聊到了该对这个人呢、做何评价，哎，甚至聊到了在文革期间他们的表现如何等等、一下我就看见他的微博先说我曾经听谁谁谁说，关于钱钟书的三个字叫什么来着，三个词儿， 是个聪明人，是个刻薄人，是个干净人。 谁说的？ 李慎之先生说的。李慎之先生呢，是我们社科院的副院长，又是无锡人，跟这个钱钟书先生非常熟，他们四几年就认识了。 哎、咱们可以出一下李慎之先生的这个照片，这就是李慎之先生。我觉得非好有意思，以至于有些知识分子现在开始，他就是你们这个也有点什么呢？华山论剑那个劲儿啊，就是说有些知识圈里的人就是说钱钟书是不错，但是呢，我觉得他比不上李慎之，这话怎么解？ 这个呢，因为是一个不同，实际上我觉得有时候有的人做的不同，你很难比较啊。那么呢，因为这个李慎之先生到他的晚年，更加强调思想启蒙的作用，公开的有一种呼喊，有一种呐喊，哎，为这个启蒙啊，有一种公开的呼喊呐喊。而钱钟书先生呢，你看他几十年始终没有这种大声的疾呼呐喊，哎，只是在默默地做他自己的学问，做他自己的这个研究，甚至在不许研究、不许那样做学问的时候，他偷偷的冒着巨大的风险，他也做自己的这种研究。 那为什么说他是个刻薄的人呢？ 因为我是社科院的，那么很多先生嘛，或者你都跟钱钟书先生很熟，李慎之先生也很熟。他的聪明我也说了，是大家是公认的、有目共睹的。他的聪明，他的才华，他是刻薄呢。尤其说他中青年的时候或者怎么样，因为他的学问特别好，你同行里面其他人里面写文章啊什么的，有点这个错漏啊什么的，他马上就能看出，经常的有时候嘴又比较这个，用今天话说，哎，要讽刺一下或者幽默一下，讽刺一下谁谁谁的哪个地方错了。 围城里就看得出来， 哎，就是，所以我坦率的说，我不很喜欢《围城》这本小说，很多人很喜欢，我不是很喜欢。我就是说，它里面那个刻薄的那个味儿啊，我不是很喜欢。 那为什么说他是干净的人呢？ 这个干净人，我觉得这个。别人也跟我说过他的一些这个为人，李慎之先生跟他更熟，跟我说他每次说完这三个评论就要说，你要知道干净人是个很高的评价。那么我 知道的，我说我在那个年代能做个干净人很不容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揭发不批判别人啊，同时又没有自污，哎，拼命的把自己检查说的一无处事啊，一无是处啊，这种啊，你看当时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多少知识分子要批判自己，批判的很厉害的，他也几乎没有。 哎，还能这个自全性命于乱世？ 对， 这个哎，这曹老师您的观点呢？ 他的干净其实就是因为他聪明，他把这些都看透了，他早早的就明白中国这个社会怎么去生存。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刚刚您谈到他也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我觉得是大家对他有一个认识的误区，他不是一个我们概念当中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知识分子他和李生之先生相比，一个是知识分子要拿出自己的观点，社会观点，一个是有文化的人，有学问的人，他学了，他问了，他知道很多，但他不愿意拿出我的观点，这个观点可能不适合拿出在这样的他所生存的年代。我们看他要看他生存的年代，他所处的环境和他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这个聪明、刻薄、干净三个。 那你对杨绛这事儿怎么看呢？ 我觉得他俩的优势就在于比较长寿，劣势也在于比较长寿，刚好这种自媒体、媒体各方面都能够传播很多信息，所以他们的形象在社会上已经混乱了。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一般的来说，在中国社会里应该是三个形象：一个是万世之表，孔圣人；第二个是有文化、有学问的人；第三个是有知识、有敢于担当精神的士人，或者是当代的知识分子，按照萨伊德就是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 嗯， 不同的人群想在他们身上找到三者的共同特点，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就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但是不幸由于他们的《围城》拍成电影了，于是钱钟书就成了一个带有点公知形象的对他的期待，但他从来没把自己往那个形象上放。而杨绛后来担当了钱钟书的很多事情，大家也把他当作一种网络公知的形象，但他自己拼命往后退，所以大家对他的期待是一种我们对有文化的人的一种混乱的思维的 一种一厢情愿。 对，所以对他们的评价出现这各种说法，就是因为我们期待他是圣人，我们知道他有文化，因此期待他是圣人。你为什么不拿出一些对社会对什么有特别有见地的说法？所以这搅在一起。 而且您的感受呢还让我想到一点，您说这个长寿哈，我就突然想到，要如此说来啊，这个鲁迅这个民族魂呢，他的妙处就是死得早。 哎， 你比如说我有时候假想啊，就是说按说谁，就是说人家有人讲了，就是说过小日子，两口子陶醉在书的世界里，与世无争，跟你们没什么关系，能不能这么活着呢？但是有时候没办法，我发现啊，一个人你只要进入文学史也好，进入什么载入史册也好，就要被人研究，就要被人关注。但是问题在于今天是一个什么呢？它互联网啊，社交媒体啊，是人人有发言权的，人人在朋友圈里都能聊聊的一个年代。所以我为什么说鲁迅他死得早呢？你比如说我有时候替他想，我也觉得恐怖。你比方说啊，从今天文学史上来说，按说鲁迅到底有没有偷看他弟媳妇洗澡这事儿，你一听你觉得你怎么这么八卦。可是呢，假如你是当一个学问来研究这件事情，与周氏兄弟这个闹翻，你不得不承认呢，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者，他的确也有他研究的价值，就当年两兄弟到底是不是跟这个事儿有关。当然我相信鲁迅他没有看，应该是啊，个儿也不高。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假如鲁迅活到了今天，你想这事儿兄弟俩为什么失和，他到底有没有偷看弟媳妇洗澡，这家伙就是个全民炸了朋友圈的话题，你想这会聊成一个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包括你比如说他们讲到钱钟书，讲到这个杨绛，甚至我今天看到一个徐进如先生， 我对他也不太了解，但是我看到他一个微博上发出一个道歉，他说这几天都在传于杰的一篇文章，说于杰的一篇文章里说呀，这个杨绛当年给丁关根打电话，说是因为有两个学者后生吧，指出了钱钟书的什么错误，然后就要求把他们俩给书给禁了，怎么着？然后徐静茹在这个微博里，我刚看到的啊，他说的说，他说我应该表示歉意，他说因为于杰说的这个事儿呢，是从我这儿听说的吧，而我呢，当年又是听三个人，仅从他们的口听说的， 一面之词， 一面之词。所以他说为这件事儿啊，给杨绛先生或者给谁谁谁造成的清誉，我要保持表示歉意。而且呢，你看他还说，他说我是说过这个在某种意义上讲，钱钟书不如李慎之，对吧？我并没有改变我的看法，但是呢，我觉得对钱钟书，我们应该有那意思，应该有更好的评价。于是呢，还把钱钟书啊，在1989年写的一首诗。给发出来，给大家讲解，给大家评点，那意思就说明啊，钱钟书这个人呢、啊，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只顾个人，躲在一个小窝，他实际有很多呀，对于这个人世的一些感触。你看广告之后，咱们可以出一下这诗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咱们先看一下，就说是这个徐静茹先生引用的钱钟书啊，在1989年写的一首诗，就是《月事》。这个咱们时间关系不具体翻译，大家可以去查这个讲解哈。月是千流两鬓催，快然孤愧发群哀，星星未息焚于火，寸寸难燃逆后灰，对正一枝需要换，初心何树得沉推，不图胜长胜，我不知道有人读丈有人读长啊，不图胜长知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这表现了钱钟书某种情怀。哎，您接着刚才讲。 我就是特别赞同这个曹老师刚才一开始他讲的一个，我们研究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人物要放在历史环境中，所以我始终强调要懂历史，要懂历史才能对很多事情不做出过于这个离谱的一些判断。比如说你要现在看了这个管哲篇，觉得这只能说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或者是说在那么学问中，这有一个知识分子就应该做呀，一个读书人，实际上它里面有含有另外的意义中，就这个作品本身先不说他想表现什么，因为他这个管锥篇他写作的时候开始于文革之中，是偷偷的写的。而我们知道从思想改造起50年代到文革中写这种东西就是一种反抗，就是一种说明你在抵抗改造，都是要挨批的挨斗的。如果发现了，在那个时候很多人放弃了，那么钱钟书先生能够悄悄的后来这样子的研究学问传承，这不是传承文化吗？文革不就是要毁灭这个文化吗？我说啊，他能够悄悄的写这些，那是相当的勇气和风险。不了解那个当时时代背景的人就不会理解这种事情，哦，他只是自己在那里写一些东西。 我之所以说到时代背景，是因为进大学之后读到的，我自己觉得当时出版的书对我最有影响的是管锥编，好欣喜，觉得文笔不一样， 您真了不起，还能读得进去。 读不进去，读不懂，就是非常服气。于是我放下实践艺术实践去学理论的原因，就是觉得学问原来这么可爱，可以做到如此地步。到了美国之后发现啊，原来钱先生述而不作，但是他去世之后，不，杨绛先生去世之后，很多人的议论，我再回头看这个书，我再翻，我觉得不是回到这个历史时期，在当时能用这样清新的文笔，不受当时的文化的影响， 文革风 红色语言的影响，能够如此清新如此冷静的考究，你仔细看看它里面还是有隐喻的。 对， 有点像顾炎武谈到国家和天下的区别，你仔细琢磨，其实里面有很多隐喻，我们还是没理解，他不能写得太清楚，放到那个环境之下。 你说这个，我就说啊，我昨天看了一下杨绛的那个《我们仨》呀，哎，我首先对杨绛这个人的感觉，真是像钱钟书说那个最贤的妻啊。我在他字里行间，你知道，我感觉到的，首先我说这个女人呐、啊，真是金贵自己的这个丈夫啊，把自己这个丈夫真的就是不容许你们泼他一滴脏水。 就是你看他在这个书里边写，说有些人说这个钱钟书写管锥篇为什么要用文言文，而且是看不懂的文言文来写，说这个钟书根本不需要炫耀，他说在文革的那个时候他就是要写的别人看不懂， 就是哎，还有你看那个余英时先生写一个怀念这个钱钟书的，他就说那时候他1978年就是余英时先生第一次来中国，回到中国，他啊就是说啊他就见到钱钟书了，见到其他几位这个啊包括俞平伯呀什么的现场，这时候他才听说，因为钱钟书的书这个管锥篇他文革后期写完了，1978年的时候正在印还没出，他第一次听别人说，跟他说，他说这个钱钟书有一本新的书要出了，叫做管锥篇，还没出呢，他就听说了，他说你钱钟书就跟他说了，说我是用文言文写的。这个余英时先生他也觉得很奇怪，他觉得大陆这么改造了几十年，思想改造呀，文风啊，文体的改造几十年，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用文言文写，这个就钱钟书先生的话就跟你刚才说的一样，看来你没看到，你是了解他这一点，他说用文言文才容易养活毒素， 但是刚刚那句话推陈何必出清何必推陈、这话其实也都在里面了， 都在里面啊、所以他用文言文他就说了，在那个年代他只有用文言文，就说他有一些异端思想， 对， 别人就你说别人也是一种自保，也是他的文化习惯。 我觉得你们两位刚才讲得很对，就说对杨绛现在的种种说好说坏啊，其实呢跟你对他有什么期待，或者说你希望他是怎样的人，我觉得跟这个有点关系。比方说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他有时候是涉及到一个什么啊，就像我喜欢你的为人处事，我不喜欢你的为人处事，有时候会有一些个人的偏好。比方说我身边有些朋友，我会感觉到他们对啊自恋的人有点瞧不上，于是呢他们去解读杨绛的这个事情啊，就总会感觉到哎，咱们一个词儿要往好里说叫自爱，但是再发展一步呢就是爱自己，然后再发展一步，也许他从杨绛晚年的很多继续他们三人生活的作品当中啊，像我的有些朋友就会感觉到好像觉得哎，就你们家生活，就你们这生活是最好的，就是说真是跟谁都不屑，对吧，好像就会这会不会说有一点自恋，他们会产生一种气味上的不适应。我感觉到你不然就我来说，我觉得那是人之常情啊，人之常情嘛，那么一个女人她觉得我们家的这个家庭关系是最美的，我的老公是世界上最好的，钟书是最有学问的，我们干的事情是你们谁都没法比的，我觉得她要有这个潜意识是不是也是人之常情呢？ 这回到刚刚雷老师说到这个刻薄这部分，我觉得不屑这个词略有刻薄之嫌，可以不用不屑，我跟人不争，但是我也没有必要去不屑任何人，没有必要，就是我不跟别人比较，我也不争，我也不比，如果我其实对他有个真的期待是，如果他不说后半句我更 这句话他说没说，他没说， 不是，这是他翻译的， 他翻译的 一个诗人的英国诗人。 对，但是现在在这个自媒体上都把这句话套作是他说的， 是他说的。 但是我其实应该再纠正我自己，我希望大家不要把第二句话套在杨绛身上，除非他真的说过，因为这句话是有一点刻薄。我可以不跟别人争，但我没有必要去跟。我觉得他到了这个份上，没有必要去比驳任何人。也不像他的事情，不像他做的事情，你说呢，雷老师？ 对对对，再说他已经，大家都说他岁数很大了，到后来耳朵也听， 对他没 总有一些这种我们称之为这个老年的这种什么性格上的一某种。 你觉得他内心深处是不是很有优越感？ 这应该是有的，钱钟书，所以他们身上有一种那种绅士味儿，那种贵族气啊，绅士味儿，包括他的文风啊，这是就你刚才用了气味儿，或者用上海话说调调， 腔调， 腔调，这个调调，很多人，有的人喜欢就喜欢这个，迷恋这个，有的人就不喜欢这种调调，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是，咱们 这种调调，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还有说钱钟书翻译毛选。但是他在毛选这个课题组里啊，这个翻译组里好像也是个特别 不同的存在。 对，因为当时呢，实际上从40年代后期，这个中国共产党就比较注重把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这中国共产党人的包括毛泽东的著作呀，翻译成外文，推广到国际公运，甚至是世界上去，就开始了。那么从50几年就更加注重这个事情，那么专门有成立了一个小组或者叫委员会啊，来翻译，因为这是很慎重的翻译这个最高领袖的。这个著作是很慎重的一件事，他的主任呢、什么的，开始都是和绝大多数成员都是与那些老共产党人，比如说第一任主任叫徐永英，是当年的美共中国局的书记，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后来因为当时都属第三国际嘛，到美国长期在美国，他英语极棒，来主持这个事情。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当年什么燕京大学的呀，什么这种教会学校，后来参加地下党，老共产党员，只有一两个或者两三个不是这种身份的，其中就有钱钟书，因为他外文大家都公认他是非常好的，就请他来。但是你看，因为在那个年代让你这个当毛选这个翻译，只有在50年代，那件很光荣的事情了。所以我现在我看有两个材料说的这件事情，一个是一个党史方面的一个材料，中共党史，就说当有人听说他到这儿了之后，那就向他祝贺。50年代领袖上，他一淡淡的一笑，实际上是觉得就是一般。他说：“你别以为我是到当了南书房行走啊，这样。”还有，你看当时呢，有一个美国共产党的专家，在文革中我们都大名鼎鼎，叫李敦白，跟你们有关，广电的， 是吗？ 哎，是美国共产党的员，长期到中国来，后来那个什么安娜德鲁西斯特朗， 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来，都是他做翻译，采访毛泽东啊、朱德啊，什么都是他做翻译，他一直留在中国，中国专家作为美共的党员，后来加入中共啊，这种共产党的专家，他是极很左的，积极投入文革，他自然而然他也是这个毛选翻译委员会的成员，中共的重要的文件翻译成英语，最后都要他来把关。美国人嘛，他也写了，最近他一个口述，他也写的，他说，在我们委员会之中，当时谁都瞧不起钱钟书，觉得他政治上不开展，他也不跟我们来往，我们在一起说什么嘛，他也经常不参加。像当时那个毛驻委员会翻译委员会说，我们到外地去，因为他们想有某些到外地一些宾馆呀去讨论，他也不去。毛主席在中南海请客，请吃饭。他也找理由不来。这个我觉得在50年代，你可以说这个人顽固不化，就是不改造，对伟大领袖没感情。你也可以说另外一种观点呢，你可以说他就是跟权力我尽量的离得远远的。这对很多人来说，你想想，到中南领袖请到中南海吃饭， 爬着也得去。要是我 他不去，这个我觉得就当然你不同的立场不同观点可以得出不同的这个判断，反正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挺重要。 齐白石老先生就给毛泽东主席送了很多话， 是吗？ 当然有签字，还是他有提上款，还恭恭敬敬，这很就您说的爬也得去。 对对，这个有一种人，他的这个为人处事啊，你比如说张大千，我觉得就非常会做人呢、是吧？好像是也有给蒋介石送过吧，好像也有给毛泽东送过。 张大千是一个很有江湖手腕的人 啊。 不过我倒想请问雷老师，这胡乔木和他是老同学，胡乔木在把他引荐到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对团队当中是不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个我倒不是很清楚。 这个我清楚，不是我 因为当时选中两个人，当时还有一个人也进去了，就是哲学家金岳霖。金岳霖进去的时候呢，就翻译那个《矛盾论》《时间论》，因为他是哲学家，很多哲学上的词儿怎么把握、怎么用，你知道，哲学一个概念稍微错一点或者翻译的不恰当一点，那个引申出来的别人的解读会非常不同，所以在那个。金岳霖他也不是共产党人，所以在翻译哲学这一部就是矛盾论时间论的时候，我说的那个叫徐永英就特别注重金岳霖的意见，因为他是著名的哲学家 啊。 嗯，我是说我明白什么呢，我就是还是看杨绛自己写的，我就觉得他们有个什么心思呢，就是外界有人就说呀，说这事儿，说他们那个房子四间房都是胡乔木给他们就是照顾的， 部长楼里的房子。 对 对。 然后呢，就是他在书里面就讲啊，就说这个胡乔木跟他们关系不错，然后但是有些人跟我们说呢，说胡乔木是把他最好的一面叫表现在你们面前了。然后我觉得吧，杨绛他说的就是说什么呢，他说这个看书，他说有时候我们看一个政治人，我们就像阅读一本书，那钱钟书呢就是按照这本书的最高境界去看他。 嗯。 那么有时候你看这个另一些人呢，就像看一根绳子，是按照最薄弱的地方来品鉴他。他那意思就是好像有希望有所解释，我们跟胡乔木是怎么回事。 对对，这个李慎之先生跟胡乔木先生极熟，极熟，极熟，他也跟我讲过。